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来了您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那儿，跟我来，连长，这儿四位，给这儿续人，这儿拿个地儿，这儿添管啊，拨粮堂瓜子烟卷来，棉薄电线，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一会儿谁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呀？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上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已经做了预告了，在刚刚过去的9月10月里啊，相声界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损失，多位前辈的相声名家呀是相继辞世。我们此前呢在节目中已经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了常宝华先生、施圣杰 先生、谢天顺先生，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您带来啊，在我们祖国宝岛台湾对相声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的作品回顾。 吴兆南先生呢是在本月初啊以93岁高龄仙逝。那么熟悉吴兆南先生的相声爱好者都知道，他呢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吴先生从事相声的这个表演啊，这个经历其实说起来呢也是有几分传奇。 在他在祖国的宝岛台湾把相声这门北方曲艺形式啊呈现给观众们看的时候，其实他还不是一位专业人士。 他只是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以及对相声这门艺术形式的热爱啊，把这样一种北方的曲艺形式呢呈现到了台湾观众的面前。我们可想而知，这样做其实是有着相当难度的。一方面凭着儿时的记忆，另一方面呢，他和魏龙豪先生等台湾相声界的前辈啊一起也是广为搜集相声的这个文本素材，把他们整理之后呢呈现到台湾观众的面前。 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商量，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作品应该怎么演，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爱啊，把相声这样一门北方的传统民间曲艺形式啊带到了宝岛台湾，并且在那里生根发芽。 后来呢，随着两岸的文化交流逐渐的增多，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等人在宝岛台湾录制出版的相声制品录音呢传到了大陆。侯宝林先生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呢听到了他们表演的作品的录音，对于吴兆南先生在这些录音当中的这个表现呀颇有赞许之意啊，说了一句我们今天听来您可能会觉得还不够高的评价。 但是对侯大师来讲，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侯宝林先生是一个在艺术上有着极高追求的大师级的人物啊。他说了一句什么呢？这是个会说相声的。对于不轻易夸人的侯大师来讲啊，这已经是极高的赞许与认可了。这番评价呢，后来呢辗转的传到了吴兆南先生的耳中啊。当时两岸的文化交流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了，吴兆南先生呢就表达了拜师之意，侯宝林先生呢也欣然应允。吴兆南先生呢后来就成为了侯宝林先生的正式弟子，也成就了曲坛的一段佳话。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在祖国的宝岛台湾还有很多的相声演出团体，还有很多戏剧界的人士啊，也在从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呢获取营养。在台湾啊，相声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说搞的是风生水起。这些呢，吴兆南先生啊都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开始在节目中就为您带来一组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相声作品录音，我们以此来共同缅怀这位为相声艺术在宝岛台湾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相声名家。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琴棋书画》。我最喜欢艺术，是啊，这艺术 术分多少种呢？请您说的具体一点。 我最喜欢书法。 您写的是哪一派呀？ 哪一派 啊？朱黄米蔡、欧柳颜赵，还是王羲之王派？ 我呀， 啊， 梅派。 梅派呀？ 干嘛要派呀？ 啊， 那想当初人家朱黄米蔡、欧柳颜赵，人家又写的是哪一派啊？ 他，可说的是呢。哦，这么说您是独闯一派？ 哎，别具风格。 嗯， 只要有人赏识嘛，哎，我这字就另是一派。 您写得好。 好不敢说， 嗯， 反正我下过功夫。 嗯，那就错不了。 我写的字儿，哎，可以换钱，哎，不过不到必要的时候，哎，我还不卖。 哎，那什么叫必要的时候啊？ 上个礼拜天，银行都放假，我取不出钱来 啊。那不放假你也取不出钱来呀？ 我得用钱呢。 那怎么办呢？ 没法子。我就找了一张纸，研好了墨，润好了笔，然后闭目静坐3分钟， 干什么呀？ 培养情绪啊。 哦， 然后聚精会神的在那纸上写了4个大字，等它干了呢，拿到当铺往柜台上一放，掌柜的， 哎， 当这个， 当这4个字。 哎，当铺掌柜的问我当多少钱呢？ 当多少钱？ 我说用不多少钱，当500块钱得了。 就这么4个字啊？ 掌柜的二话没说，您500块钱就够用了吗？ 哦，还能多当吗？ 不过您这东西也太名贵了。 哦， 我们呢怕给您弄脏了，最好您把它包一下。 那找张纸吧。 不，拿套西装啊把它包起来。 啊，这是当字啊？ 大概没西装当不出钱来。 嗨，您写了4什么字啊？ 抬头见喜。 那您还是留着把它贴门框上吧。 唯独这个画，那不下功夫可不行啊。 画画啊？ 啊，那古代画家都是名传千古，永垂不朽啊。 不错，那什么郑板桥的竹子、赵子昂的马呀，这都是无价之宝。 当代名家是南张北圃、 张大千、普心鱼二位。 他们的艺术品可以代表我们这一个时代。 嗯，有价值。 还有位白石老人， 齐白石老先生， 他那作品已经成了古玩了。 嗯， 有一次这画展上我看见他一幅画，画的是一颗白菜。 哎，他画的这白菜是最出名， 这颗白菜标价20000块。 哦，就画了一颗白菜20000块钱呢？ 啊，那要是画个菜园子更买不起了。 这好不吗？他是这样啊，这个黄金有价亦无价，这名人的画呢不好求到就是了。 因为人家也忙， 哎， 要是一求就给你画，那就忙不过来了。 这那也就不值银子了。 我曾经跟普尔爷求过一幅画，如今呢他都做了古了，我也没求到手。 是啊，名家的东西啊是难求。 可是那画不好的，人家不求他，他还抢着给人画 啊？那见骨头吗？ 那天我新换了个扇面， 哦， 碰见一位自命画家。 是，什么叫自命画家呀？ 他自个儿说他自个儿是画家呀。 哦，那就叫自命画家。 他非要给我画这把扇子不可。 哦， 我一想，这是人家好意呀。 那画吧。 不过我这扇子是不离手的呀， 哎， 天天得用啊。 是是， 越快越好啊。 那也得个1年半载。 不，他说1个礼拜就好。 哦，哦，他画什么拿手啊？ 他张嘴要给我画这4大美人。 哦，醉杨妃、恨妲己、笑褒姒、病西施，各有各的形态。 尤其这美人不好画呀，这美人的头发最难画， 那是工笔。 画的柔了嘛像羽毛，画的硬了赛铁条。 是吗？不容易画。 过了1个礼拜，等8天上，我找他去了 啊。 我说咱们那4大美人您画好了吗？ 大概好了。 画是画了 啊。 他说很对不起，我给您画坏了。 哟，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我说相声可以将就。 哎，这不要紧。 他还挺要面子。 哦，自尊心很强。 不行，那多丢人呢。我画坏了没关系，我还可以给您改。 改？改什么呀？ 我给您改个五鬼闹盼儿吧。 啊，这美人变成小鬼了。 我一想改，那改吧。 是吗？反正是画坏了。哎， 这个五鬼闹伴儿，这得多少日子？ 五天就好。 哦，这倒真快啊！ 六天头上我又去了。 这画好了吗？ 那什么，这五鬼闹伴儿 啊，改是改过了，对不起呀、啊，是哎，又画坏了。 啊， 画坏了不要紧呢，我再给您改。 还能改呢？ 我给您改一朵大牡丹花好了。 又大牡丹花了？哎，这牡丹花要几天呢？ 三天。 哦。 第四天我又去了。 哦，瞧这牡丹花吧。 对不起，这牡丹花啊，是又画坏了。 画坏了不要紧，我再给您改。还改什么呀？ 我给您改个黑扇面得了。 啊，这染色啊！ 我说那我自个儿拿回去用墨汁涂吧。 对了，这大概好不了了。 这个琴棋书画是文人所好。 哎。 就拿这琴说吧，现在很少了。 不，有啊，不是您像什么钢琴、风琴、木琴、口琴、胡琴，什么乐琴，这多的是。 不、啊，我说的是瑶琴。 瑶琴 啊，古代有名的俞伯牙扶瑶琴吗？ 哎，对，他的知音是钟子期 啊。孔夫子爱抚瑶琴 啊， 诸葛亮也爱抚瑶琴 啊。 听说抚琴有很多规矩啊， 哦， 必须天晴月朗才能抚琴呢、 啊， 还要沐浴更衣，点上檀香，这才能抚这琴。 哦， 这琴音能表达出抚琴者的心情。 哦，这么深奥呢，这才难怪如今没有人抚了。 也别说 啊， 我们有位街坊，他就爱抚这瑶琴。 哦。 家里头很有钱 啊， 佣人很多 哦。 凡是听他抚琴的呢，可以不去干活。 嘿，那多清诚啊！ 可是咱们大家伙宁可多干活，也不愿意听他抚琴。 哦，这太深奥了，大家伙听不懂。 那天呢，新去了一个下女，打扫屋子 啊， 她又在那儿抚琴 啊。 那下女站在那儿啊，听他抚琴，听愣了。 哦。 他抚的是孔夫子弃颜回，才高命短。 哦，这是个悲调。 哎，这下女听着听着哭起来了。 哦，掉眼泪了。 她一想，这可遇到知音者了。 嗯，有了同好了。 马上起来给这下女作了个揖。哎呀，我可遇到知音人了。 嗯，太难得了。 把那下女啊吓一跳。 啊， 哇，先生，西米叫知音郎啊。 这是知音人呐。这个就是你能够懂他这个琴里的感情啊。 花木宰样啊。 啊，那你哭什么呢？ 木戏了，我听做那个了，我又想起我死去的陶盖了。 哦，那甭说了，她丈夫一定是位音乐家，也会抚琴呢。 木戏了 啊， 我陶盖戏弹棉花了。 啊，这好吧，这抚琴跟弹棉花一样啊。嗨， 我最好的消遣是下棋。 哎，那斗智。 哎，棋的种类很多呀。 是啊，有围棋、象棋， 还有什么军棋、跳棋， 还有老虎棋。 哎，那是哄小孩的 啊。 最深奥的是围棋，最通俗的是象棋。 哦， 象棋最有意思了 啊， 这16个棋子啊变化无穷。 哦，出入很大。 下象棋能品出人性来，有那脾气躁的，平常日子您看不出来，跟他下一盘棋呢，哎，就看出来了。像什么陈义安呐，什么周胖子呀，他们有时候也附庸风雅，也下下棋， 玩命。这啊，玩命啊！ 嗯，他们那归武棋。 哦，这棋还分文武啊？ 他们下的不是棋，下的是画。 哦，不斗智，那斗嘴。 哎，有一回啊，他们俩人瞧别人下棋， 嗯， 瞧上瘾来了。正好啊，人家下完这盘不下了，陈义安一拍桌子，胖子，怎么样，杀一盘吧？ 是什么叫杀一盘啊？ 哎，就是走一盘。 哦，下盘棋。好，人家那儿叫上阵了。 那周胖子也不含糊啊， 啊， 杀一盘，你行吗，爷们儿？ 行，您听听哎。 来，摆上，摆上就摆上，可是我先走，你先走，老了， 看谁 我先走。 哎呀，谁先走不一样啊？ 好，你先走，就你先走，走，当头吧。 哎呦，这真玩命啊！ 五分钟不到啊，下了棋盘， 这合着就是摆棋子儿的功夫了。 还有一种人呢，专爱看棋。 哦，还有这瘾的呢？ 有，看棋也分两种。 哦， 一种啊是有修养的，一种啊是没修养的。 怎么叫有修养呢？ 站在旁边 光看不出声。比方人家走了一步好棋，哎，自己个儿点点头，那意思就是我没看出来啊。嘿，真高，又小一招啊，有意思 哦，心领神会。 另外那种没修养的看棋啊，那就可就不一样了。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他还是真忠心耿耿。 这话怎么说呢？ 他站在哪边啊，就是哪边的忠臣。他比那下棋的还着急。人家要是走错了一步棋啊，人家本人倒没什么。呵，你瞧他吧， 怎么 急得龇牙咧嘴直跺脚。嗨，这个棋 这一可这干什么？这碍着你什么了？ 是吗？有他什么呀？啊，这要是他瞧出一步棋来，人家那下棋的没走，他心里更着急了啊，嘴里念叨啊，拿车吃马，吃马，拿车吃马呀。嗯嗯，人家没理他，他可真急了，站在人家身后头拿磕膝盖顶人家腰眼儿，吃马，吃马。这位顶得挺疼，人家回头这么瞪他一眼， 这该的，不知好歹，那比骂他还难看。 他不理会啊。他还以为人家没听明白呢，干脆自个儿动手了，弯下腰去拿车，把这马吃。哎呦，不能吃马呀！ 哎，这怎么了？ 不行啊，正在视角上啊。 这害你倒是看清楚了哇！ 他沉不住气嘛。啊，还有一种看棋的，他是专门帮圣家儿。 哦，锦上添花。 人家对方已经啊下输了三盘了。本来这心里呀就不痛快， 窝囊， 他还要帮助这圣家儿 哦，打落水狗。 好，嘿，这步棋高啊，完了完了，他又完了，嘿、啊、嘿，没棋了，交枪吧，啊嘿，拨炮对过去九门弓，没救了。那位真僵了， 是那位下不了台了， 拿起茶碗来，啪就给这支招的给开了 啊。 这位捂着脑袋，你怎么了？这我就支两过招，你就急了。好好，我冲你从今以后不看棋，一转身 回家了。 瞧见旁边这局了，二哥跳马 啊，还支招呢。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琴棋书画。这其实呢，熟悉传统相声的朋友能听出来，这是把我们传统相声里面啊，像抚摇琴啊、下象棋啊，还有这个画扇面啊，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么一个作品。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乌鸦嘴》。 我们邻居啊，住着个姓王的小伙子。 哦，他请你吃过涮羊肉。 哎哎啊，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要不然为什么帮着街坊打知名度呢？ 我们现在不是要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吗？ 哦，好的好，你说怎么回事？ 这小伙子啊不错，就是有样不好啊，不会说话。 哦，哑巴。 不是哑巴。 那怎么不会说话呢？ 话到了他嘴里啊，说出来就不受听。 哦，不善于措辞遣句。 对，有一天早晨起来啊，在门口遇见了人呢，挺客气。为他说，早，您上哪儿啊？我说，出去遛个弯啊，运动运动。哦，为他说，昨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哎，道滑，您可得留点神通。 哎，这话是关心您呢，多好听啊。 再往下听那就别扭了。 怎么呢？ 老胳膊老腿的可千万别摔着啊。摔着了啊，轻者残废，重者呢说不定能要了你的老命哦。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个 您说这让人心里的多堵得慌。 是，原本是好意，不会说话就变了调了。 有一回啊，小伙子给他岳父去过生日去，收拾好了上汽车的时候啊，他媳妇儿说话了。 说什么了？ 哎，我说啊，你今天去了吧，少说话啊。去年我爸爸过生日，你那几句话啊，让我爸爸别扭了好几天，真要别扭出个病来怨谁啊。 哟，去年他说什么来着？ 你说您可硬硬朗朗的啊，健健康康的，明年呢您老人家是73了，这可是个坎儿哦，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您多注意身体哦。 嘿，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这小伙子自个儿他还直辩白呢。 啊啊， 那我这么说又怎么了呢？我还不是盼望着老爷子多活几年吗？好好好好，今年呢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教之道》。这个作品啊，如果您对我们新时期的相声作品比较熟悉的话，肯定能够从中听到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啊当年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我是家长的影子》。 告诉你呢，这年头啊，还是一个人好。 哦，一个人好。大光棍 啊，这一结了婚呢，就有人跟您抬杠了。哎， 夫妻嘛，整天在一块儿生活，难免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这一有了孩子呢，这罪孽就来了。 哦，怎么？你不喜欢小孩？ 这不是啊，我最喜欢小孩了。他我们那孩子刚上小学念书。 哦， 哎，这您可听明白了啊？是我们那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哎，这个老师啊，可三天两头没事找我。 呵呵，大概啊，您那小孩啊不太乖。 这废话，那乖我们还搁在家里当玩意儿呢。 嘿，这叫什么话呀？ 啊， 我说您那小孩一定是太淘气了。 这小孩嘛，哪有不淘气的呢？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听说听到 啊。 他我就那么一个，这一直呢就是这么娇生惯养的。 在你们家里头惯着行了，那人家老师不能也给惯着啊？那得让那个坏习惯慢慢改一改。 不是，您要知道，俗语有那么两句话嘛，说伤和一改，秉性难移。 谁说的？大人的影响最要紧呢。哎， 那么小孩不好，那老师就没责任吗？ 当然有责任 了。那还是的，那他们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那我们又没拦着，那干嘛没事净找我呢？ 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找谁呀？ 哦，孩子念书大人还得饶上。 什么叫饶上啊？ 啊， 那家长要跟老师合作，那家庭要跟学校配合，才能把这小孩教育好了。 这我懂啊，这是谁的孩子，谁不愿意他好呢？ 那还是的， 那他也得慢慢来呀。您想，那孩子嘛，玩惯了，野鸟入笼，那一下就让他好，没那个事儿。 嘿，真是啊，知子莫若父啊。 这本来嘛，那您跟小孩要求的太高，那不行啊。这就得呀，睁一只眼呢，闭一只眼，老找大人，那能解决问题吗？ 啊，哎，我先打听打听， 啊， 这老师为什么找你？ 就因为上学迟到嘛，这就找了我六回了。 你们那孩子为什么迟到呢？ 他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尾窝子嘛。 那可不行 啊 啊啊！他晚上为什么不睡啊？ 看电视啊。 是不是你不应该惯着他让他看电视啊，应该让他早点睡，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哎哎，咱们可都是养儿养女的人。 呀，怎么了？ 那大人还迷电视呢，孩子能不看去睡觉吗？ 这完全是跟你学的，不是 跟我学吗？顶多上学迟到嘛。那跟他妈学那就更坏了。 怎么了？ 这站在牌桌子后边看歪脖子胡啊。 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 哎，其实这个孩子迟到啊，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几分钟啊？ 才晚50几分 啊，快一个钟头了，耽误2堂课了 啊！ 一节才30分钟。 哦，他到了教室，刚打开书包 啊，就下课了。 哎，对了，你也常迟到啊？ 没有没有。 哎，这不是，我就纳闷啊，他你们不会等一会儿吗？ 啊，人家那么多人，就为等你们孩子都不上课呀？ 哎。不是，那你不会晚一点放学吗？ 哦，就为你们那孩子方便，学校都改章程。 不是，这章程这还不是随时修改吗？那本来国民义务教育6年，现在还不是改了9年了吗？ 嗨，这是政府的德政，为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吗？这是好事啊。 这我也没批评它是坏事啊，这对我们来说是太方便了。 怎么了？ 但孩子在家里太闹嘛，老师多给我们看看，这我们家里头能多做点别的事儿吗？ 哦，哎，好，你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那也不是当托儿所呀，反正我送孩子上幼稚园的那天呢，就这原则。 啊， 哎，不管你们这学校怎么样啊，我先问是整天还是半天，要是整天我们念， 要是半天怎么不念呢？ 那半天谁跟我们哄孩子去？ 可好嘛，还是托儿所。哦，合着你打算把孩子往学校这么一搁，你就全不管了？ 不，谁说不管了 啊？ 那吃饭呢，穿衣裳啊，那哪样也没缺了啊。 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那我们到时候还得交钱呢。 啊，那是学杂费。 哎，其实这钱里头就应该包括一切了。 啊， 到考试的时候，我们那孩子还有3门功课不及格啊。 您拿那个当贿赂了？您认为这就行了？不行，除了照顾孩子吃穿以外啊，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净跟学校拧着呀。 没有啊， 咱们不提这个好不好？ 不不，您可不知道，那他们是变方啊，跟我找事。 找什么事啊？ 要不他那那级任老师找到家里来，要找我谈谈。 那叫家庭访问。 是啊，有空聊啊。这我一天到晚这穷忙，哪有功夫跟他们闲扯淡呢？ 嗨。这什么话呀？ 啊， 您得找个时候跟老师谈谈，人家是一番好意。 谈过一次，我们俩净抬杠。 那您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太太。 她没空啊。 哦，她也上班。 不是上啊，她也是整天到晚的趴在桌上那儿 办公啊， 打麻将吗？ 嗨，那怎么能算上班呢？ 她牌打得好啊，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啊。 哦，有把握 啊。每天赢的再加上头钱，比我的收入还多呢。 嗨，这是什么家庭啊？这孩子上学呀，不能忽略。 谁忽略了？学校里的事儿还真不少。 嗯 啊，又让孩子带手绢，又得戴口罩，还得带水碗，带卫生纸。 是啊。 哦，合着他们学校什么都不预备，都得我们买啊？ 嗨。这是让孩子们呢养成良好的习惯，应该是一人一份儿。 那一个孩子戴口罩干什么呀？ 干什么？街上那个尘土飞扬的，空气污染，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弱，容易得传染病，这是预防啊。 嗯，有理。哎，可是他净丢啊，这得有个卖口罩的在后边跟着。 您得想个办法呀，养成那个习惯就行了。 还有这个带水碗， 嗯， 这孩子是上学，这又不是行军， 喝水的时候用自个儿的碗，那干净吗？ 是干净了。您上我们家去看看去，净剩了盘子了。 怎么？ 是碗都摔了，这个月就摔了8个了。 嗨，那您怨谁呀？谁让您给他饭碗了？拿个磁铁的呀。 拿过呀，头一回拿我那漱口缸子，他就给我丢了。 嗨，您进糊弄局吗？您给他买个塑胶的呀，拿绳给他拴上，他丢不了了。 嗨，这反正怎么说呀，都是个麻烦事儿。还有这手绢，这个今儿丢一条，明儿丢一条，丢了就拿，拿了就丢。 是啊，照这样啊，有个卖手绢的跟着也不行啊。 这还是的呀， 您得想办法呀，给他写上名字啊，跟他讲讲道理啊，让他加深印象就好了。 那他妈给想了个主意，给他缝了个口袋，把这个手绢 啊、 口罩啊、水碗啊都装在这口袋里了，往裤腰带上这么一缝，这回甭想丢了，他想拿都拿不出来了。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 用什么呀？我们都嘱咐好了不让他用啊，那用丢了就得买，用脏了就得洗，这就是为了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他看一看有那就行了啊。 白样子的， 那就有就得了吗？ 哎，那跟没有一样啊。 哎，这想的是挺好啊，我那天让老师给翻出来了，把口袋给拆下来了。 好，白费劲了。 这拆下来就拆下来吧，我们也没说什么。嘿，这他还来找我谈谈，这把我给训了一顿。 那还不应该啊。 不，这是他妈给弄的呀。 人家老师也不是训你 啊， 那一定是跟你解释解释，告诉您学校的意思啊，是为学生的健康，你这么做对小孩没有好处，今后这家长得配合学校的教育，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哎，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这套词儿啊？ 当然了，说这个是为加强你的责任感呢，因为你不教育孩子嘛。 哎，谁说我不教育孩子呀？ 啊， 回来我就问他了，哎，你的口袋缝在裤腰带上，你怎么会让老师给查出来了呢？ 问这有什么用啊？ 孩子说了，我们在操场上玩躲避球，一跑这稀哗直响，老师一翻呢就给查出来了。 怎么水碗还响呢？ 不是，搪瓷那上头不是有个盖吗？这倒霉就倒霉在这盖上了。 就算没盖也得犯案呢，这些东西老师天天早晨要检查的呀。 这我就怕骂我们这孩子。对，你说你多傻，你为什么说是你妈给缝的呢？你不会说你是你自个儿缝的吗？ 嗨，教孩子说谎话呀。 这怎么这省得老师没事老找我谈话呀。 您这是什么想法？ 那完了，这再糊弄怎么糊弄也不行了。 您根本就不应该糊弄，您做家长的就得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孩子呢。 也别说，有一样我可成功了。 什么呀？ 孩子带的卫生纸啊没丢过。 没丢。那是说他没用过。 用啊，用的还不少啊。 哎，您怎么安排的？ 哎，别的孩子呀、是带几张啊搁在裤子口袋里头，是吧？我给孩子呢买的是那个整卷的。这整卷的呢当件不是有一个窟窿吗？我把它穿在那个裤腰带上，用多少撕多少，用完了再换一卷。这 嘿，好看吗？ 这小孩嘛，你得甭管他好看不好看的，实用就好啊。我正预备让我太太在学校的母姐会上啊，要把这项贡献提出来报告，普遍的采用。 嗨，不必了，您管好您自个儿的孩子就行了。 您要说我不管呢，那可真亏心。有时候气急了，我还真揍 啊，打呀。 还真管用，揍一顿，老实好几天呢。 嗨，你别以为这是好啊，这种办法最坏了 啊， 影响孩子们的自尊心，也容易养成孩子们爱打架的习惯。 对的，这倒是有。那有时候呢，我门口的一站就是好几个，冲着我们家屋里喊：“卫龙好，管你们的孩子不管呢，净打人。” 怎么了？ 又把我们小宝给揍哭了。 你想是不是？这就是大人的影响吗？ 那您说怎么办？那这不应该打吗？ 你净打他，老师也没法劝导了。 我想啊，我这正是配合老师的教育， 啊。怎么呢？ 老师是善说嘛，我是真揍，这叫文武合一。 不行啊，好嘛，这句话用到这儿了 啊， 您千万别再打他了 啊。 这小孩子嘛，您最好是影响他 啊， 你好他就会好，你坏呢他就会坏。小孩模仿力最强了。你们那孩子迟到啊，不守纪律啊，不听话呀，爱打架呀，都是跟你学的。 那合着这坏事都是我的，这老师一点责任也没有。 我并不是说学校没有责任呢，这家庭方面也应该多注意，打你这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您没弄明白了吗？是孩子上学不是我上学啊，您别弄错了。 我知道啊，你是不是想把你孩子教育好了啊？ 是啊。 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小孩培养成一个负责任、守纪律、肯用功、追求上进的学生啊？ 是啊。 就为这个，您这个做家长的首先就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好好的教育孩子。 这么说老师说的这套全对？ 当然。 那老师常找我谈话也是他对？ 对，当然了。 您说的这一套怎么跟老师一样呢？ 当然一样了。 怎么呢？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吗？ 那老师也常找您谈谈呢？ 啊，要不然这套词儿我怎么这么熟呢？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教之道，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二位合说的相声《豆腐公司》。 经济进步，社会繁荣啊，工商各界不论是哪一行哪一业，都得要注重于宣传。这个宣传， 哎，先生啊，你老对这个宣传好像是很有研究嘛。 研究嘛，那可谈不上啊，懂得一点，哎，有点心得。 哦，那可是太好了。你老要帮帮俺的忙啊。 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这个电视公司里头，你有没有这个收朋友啊？ 有啊，您是 替俺哥哥那个小买卖弄个广告，做个宣传。 可以啊，令兄他是哪一行发财啊？ 他是。这个小买卖这提不的，提不的。 您客气，他是这个 黄货。 哦， 哎，小买卖？ 不，大买卖。金店 不水飞？ 是啊，嗨， 哎，你可别看不起这行买卖啊，那哥哥做这买卖，你老先生都吃不了的。 我谁吃那玩意儿 不是他俺是说啊，他那买卖做一天所赚的钱呢，你老先生一顿饭都吃不了的。 好嘛，你倒是说清楚了吧。 那哥哥是发了财了。 哦，名副其实的是臭钱呢。 哎，这给这别那么说，给了俺俩钱啊，也让咱自己开个买卖。 哦，你也是清运水肥啊？ 不，那跟俺哥哥感情蛮好的，是非常的美满啊。 这词儿怎么用的？ 是非常要好的。 哎，这还可以。 啊，咱不能跟咱哥哥做一样的买卖。 哎，只要能赚钱嘛，那有什么关系？ 不中，常言说的好啊，同行是冤家呀。 嘿，这句话用在这儿了啊。 在老家的时候卖过豆腐。所以呢，还是干咱这个老本行啊。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 这种买卖咱内行啊，别人他蒙不了咱。卖豆腐。 哦，开个豆腐房 是吧？ 豆腐房啊， 豆腐公司 啊，卖豆腐开公司啊。 呀，怎么不许啊？ 不是不许啊，这个豆腐这 啊，怎么了？那卖冰水的都叫冷饮店，卖奖券的都成行，卖西瓜的能叫大王，我这卖豆腐的就不能开公司了。 啊，哥，哎，可以，可以。 咱这豆腐公司是三间大门面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报纸上、电台上都有广告啊，所以也想请你老先生帮帮忙，在这个电视上大大的给宣传宣传。 嗨，这个豆腐有什么可宣传的呢？ 哎，你记得一句俗话呗？ 啊？ 是鱼生火，肉生炭，白菜豆腐保平安了。 哦，不错 哎，这就对了。要想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就得少吃大鱼大肉，多吃青菜豆腐。豆腐，营养最丰富。 哎，对。 啊，先生们吃了咱这豆腐，是强筋不伸，长生不老；小姐们吃了咱这豆腐，是调经补血，永葆青春。 哎，这哪是豆腐啊，简直成了仙丹了。 哎。他咱这个豆腐与众不同啊。 哦，越说越来劲儿。 哎，我这个豆腐是经过科学的研究，医学的化验，营养最高，是无副作用。我这个豆腐里边含有维他命 ABC 勾卡的 K， 一直到哆来咪发嗦拉西。 维他命里还有扑克牌跟五线谱啊。 哎，因为强吃咱这公司里的豆腐，街上是时常打架呀。 啊，没听说过。 前两天在西门町看电影，就有一男一女打起来。 哦，他怎么回事啊？ 一位穿着热裤的小姐气呼呼的抡圆了巴掌打了那位先生一个大嘴巴。 哦， 一边打一边还说，你吃我豆腐啊，这就是吃我那个公司的豆腐啊。 嗨，你别招灯了， 今天咱的豆腐还准备参加上展嘞。 哦， 哎，你有妹妹吗？ 有。哎，你问这干什么？ 我想请他代表我们这个公司竞选上展小姐呀。 哦，豆腐小姐呀。 臭豆腐小姐。 看你另请高明吧。 现在台北市区扩大了， 嗯， 咱这豆腐公司的营业也发展到郊区了。 哦， 咱那公司里的送货的就有200多人。 哦， 先用汽车送到郊区，再由贩子挑着担子到各处去卖，一边走还一边唱啊。 唱 啊，唱咱公司里的豆腐歌啊。 哦，这个豆腐还有歌啊？ 哎，那电视广告宣传里都得唱歌啊。 哦，这个豆腐歌是什么词儿啊？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混虫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嗨，这是不说相声里的绕口令。 哎， 这做买卖呀，不要怕吃苦。 是啊，业精于勤嘛。 哎，前两天在郊区里的一个伙计，不但没赚了钱呢，还说把这个豆腐都给扣在沟里了。 这也难免呐。 啥？咱不相信。他要是把豆腐卖了，把钱拿起来跟咱说瞎话嘞。 哎，也有理。 哎， 那怎么办呢？ 啊，第二天咱就自己挑着一担豆腐到那条路上去卖。 哦，亲自出马去看看。 哎，嗨，可不是嘛，是有道沟。 哦，那就不假了。 哎，那沟里边呢还有一点那个烂豆腐嘞。 嗯，那更没错了。 这条沟大概有一六七尺宽嘞， 哦， 有一人来深。 哦，那你打别处绕着走吧。 不行啊，那是个新社区呀，绕道就跑到稻田地里去了。这时候沟那边还人还直叫，哎，卖豆腐的快过来。 那怎么过去啊？ 没关系啊，咱跳啊。 跳？ 哎，小时候咱打过拳、踢过腿、练过功夫的呀。 哦，会武术。 哎，对呀，啊，咱把这担子豆腐呀，慢慢的摆起来。 哦， 这么呼哒呼哒。 哎，这是干什么？ 哎，借劲儿使劲儿啊。 嘿，好主意。 呼哒呼哒呼哒呼哒，顺着这担子这股子劲儿，噌的一下子， 哦，跳过去了， 再也掉在沟里了。脖子也扭了，腿也破了，衣裳也扯了，豆腐也扣了。 看你瞧瞧， 咱这刚爬起来，嘿，也不知从哪儿晃晃悠悠过来一个黑小子，低着脑袋吃俺扣了那豆腐。 黑小子 啊？ 什么长相啊？ 黑黑的，胖胖的，耳朵挺大，嘴还挺长，跟撅撅的。 嗨，那是猪。 对，咱就掉在那猪圈里了。 嗨， 咱可就跟他说了。 跟谁说呀？ 咱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客气呀？ 啊，跟猪说话呀？ 你吃，哎，不怕你吃。哎，你怎么不跟咱打个商量呢？ 嗨，那是畜生。 哦，畜生不讲理啊？ 他怎么听得懂啊？ 哦，你说他不懂啊？ 啊， 那才怪了。 怎么？ 他听俺说完了，不好意思了，难为情了，害了臊了。 你怎么知道呢？ 哎，羞的那个脸呢，又红啊，都变成了紫的了。 嗨，他天生就那颜色。 哎，不哎，等俺说完了这话，他摆弄着那小尾巴 走了， 是那一头的去了。 好， 这可把咱给惹火了。 啊，跟他怄气， 抄起咱那扁担来就打呀。 对，打。 就听见咔嚓的一声， 把猪打死了， 把扁担打折了。 这是何苦呢？ 一转眼那条猪不见了。 哪儿去了？ 哎，靠墙根底下那里有个洞，他钻进去了。 那就算了吧。 啥？算了？那不中啊。 那怎么办呢？ 那咱得找着这个猪是谁养的。 那干什么呀？ 哎，叫他赔俺的豆腐跟扁担呢。 赔 啊？ 哦，好好好，您找吧。 那个洞太小了，他能钻，咱不能钻呢。 嗯，您这块太大了。 咱一看呢，那个墙头啊不太高，拿起打折来的那半截扁担。靠在墙根底下，蹬在那个扁担头往上这么一站，嘿，咱可就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那是一间女茅房。哎， 啊，女厕所。 哎，还正有一位老太太在里边呢。 你赶紧下来吧。 下来啊？你赔俺的豆腐啊？ 我赔得着吗？ 哎，老太太，你那个猪呀，吃了俺的豆腐了。 老太太怎么说呀？ 老太太吓了一跳，抬头看见我俩，可就骂上了。 那能不骂吗？ 哪里来的野小子，快下去。 对，你就不该上去。 老太太，你要赔俺的豆腐啊。 嗨，别说了。 老太太说了，你要是再不下去，我可要拿东西打你了。 哎呦，下来吧。 老太太，俺的扁担也打折了。 还说呢。 老太太一看俺不下来，可火了。 是吗？ 顺手啊，把手里头刷的一个尿屎盆子可就打来了。 哟， 没关系啊，咱小时候练过功啊。 啊， 眼看着这个尿屎盆子就来了，咱往左边这么一闪，右边这么一躲，就听见扑的一声， 尿盆子掉到沟里了。 嘿嘿，扣在咱的脑袋上了。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豆腐公司，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